四五幺五七但求个心灵的灵犀一点痛几乎会走出于我心愿一人心太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谁知他 匆多自重，怕是玻璃不脆，我摆布不薄命不把手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是英台年红海城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不要给放我离宫，他不曾高娃把风雨弄，他家子儿女的在小餐中，他死一穷恨比穷，独自为搅乱子宫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子也过几冬，管娃一求管当也只因结果死心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